既是决定要走，不想想强，心知挽留仍无望，不妨全幻想聚散已平常，不必多说盼望原谅，快乐只是 一个心。